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十七，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31省区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2022年研考全国配备 1.3 万个备用隔离考场，北京超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明天上午摇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零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87例，陕西78例，其中西安市75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广西5例均在防城港市，云南4例均在昆明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4例，浙江2例。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今天到27号举行，全国共安排3600多个考点，17万个考场，包括 1.3 万个备用隔离考场，监考人员 37.8 万。针对部分考生滞留境外的情况，北京市及时准确摸排相关考生信息，按照一类一测原则，会同相关省份分类制定考试方案，妥善做好滞留考生就地借考相关工作。今早北京天寒地冻，再次冷出了新高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早七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为零下十摄氏度，已经达到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寒潮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中气温持续低迷，风寒效应显著，外出需要加强防风防寒。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根据统计数据，超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270万人，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时摇号。本期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19100个，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时摇号，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800个。双减背景下，朝阳区在部分中小学开展合作对话课堂教学范式探索，通过构建教师、学生、家长合作成长共同体，助力双减落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孩子们，我们一直在练习套长绳，你们知道吗？这里还藏着数学问题呢。 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的一堂数学课里，老师带领同学们从讨论跳绳队中的男女比例、校园中不同颜色的葵花有几朵的过程中理解分数的概念。合作对话课堂鼓励教师在教学中创设平等、尊重、合作、对话的氛围。同学们说，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课堂集体互动变多了，以前呢老师一般都是叫一个同学来回答，现在老师会让我们集体一块念。 我很喜欢，可以更加交流，取长补短。 合作对话式课堂教学倡导师生成为学习共同体，从教师带着知识走向学生，转变为教师带领学生共同走向知识。三里屯一中校长王丽如以一堂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课为例说， 抛出一个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实例，当地呢依靠采煤业，它的环境破坏又比较严重，老师就是主题一，采煤业我们究竟要不要继续的走下去，让孩子们畅所欲言，这样它就是一个开放的课堂。然后下一步呢，老师抛出第二个问题，如果还是坚持发展采煤业，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需要怎么办，你要写出你的这个方案来，就是所有的孩子他的思维都被调动起来了。 合作对话式课堂教学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考试成绩也明显提升，同时作业和评价方面也在进行变革。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专门开发了手机软件，每月给学生推送各学科不同等级的任务菜单，学生可以自愿完成，完成任务获得的积分可以在学分商城中进行兑换。学校德育主任王崇轩介绍， 这个商城里面我们可以换，比如说做一次护举手，借一本书回家。然后在食物类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带有我们国美特色的这个定制的口罩，我们的吉祥物幸福美美、文件夹、水杯，所以我们给它形成了一个体系，让孩子们自主的想去购这个东西。 朝阳区教委定期走进实验学校开展入校指导，并开发了10000多节课线上课程资源包，覆盖中小学所有年级所有学科。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表示， 如何来上好课呢？都是叫老带新，都是经验传承。现在呢，合作对话提出来的叫操作系统，大家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操作系统提供的方法论和工具库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的青年教师应该说快速成长，中老年教师呢，他的职业倦怠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他的天花板都打破了。 周末到了，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金旭，让他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周末出游的好去处。你好，金旭。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今天有什么出游目的地推荐给大家呢？ 嗯，那么最近全国都在降温，小伙伴们一定也是要注意防寒保暖。岁末天寒呢，周末出游的选择啊是难免少了一些，但是呢，你要说细细的去体味呢，冬季啊也是自有它独特的趣味和诗意。这不，世园公园的花灯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世园公园的花灯呢，是以多彩冬奥世园之光为主题，在昨天也就是12月24号亮灯了，大家可以约上3-5好友一起来逛逛世园的花灯。步入世园公园1号门啊，蝶舞世园、巨龙腾飞、响虎纳福、冰墩墩与雪融融，萌态十足。39组花灯啊，将原路装点的流光溢彩。花灯造型呢是独具匠心，融合了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游客们呢置身于此，或是拍照打卡，或是休闲漫步，共同感受文化盛宴。北京世园公园的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呢，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3个节日。贯穿了整个冬季，北京世园公园游客票务副经理柳燕说呢，嘉年华还将陆续举办国际冰雪雕塑大赛、归瑞湖自然冰场的冰上娱乐项目、永宁阁新年登高祈福等丰富精彩的活动，令冰雪世界呢，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让游客们呢能够来此感受世园之美，来体验冰雪乐趣。在飘雪的冬季呢，大家呢可以去世园公园看繁花似锦。这里有流星划破天际，这里有闪耀的呼吸森林，还有星球汇聚，奥运健将自由舞动，还有浪漫的光染层林，还有梦幻的童话故事，古灵精怪的小路，花灯如昼，芬芳歌赏。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呢，用温暖的世园之光可以点亮大家的生活。游客呢前往呢需要提前进行网络预约，并通过北京健康宝小程序来申领健康码。请携带好身份证，主动出示健康码，在体温监测合格以后呢，刷身份证入园。入园也是需要佩戴口罩。游览过程中呢，请大家自觉地遵守疫情防控相关的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和管理，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世园公园的门票呢是20元一张，6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凭本人的学生证或者是有效证件，可以半价优惠。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系统，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2月24号下午6点，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51,916,091例，死亡81,6,291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131,878例，新增死亡2,419例。目前，美国50个州均已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